第206集，你还是你吗？这一声怒吼并没能宣泄任意心头的压抑，反而牵动了他的新伤旧伤，疼得他脸都白了。郑培冷漠地看着任意窝着腰困难地喘息，等他缓过去了，继续发射软豆子。 任队长，你是个好人，所有人都这么说。你可能还算个聪明人，但你跟龚应贤相比就太蠢了。不知道你是被他的职业迷惑，还是被他的身世迷惑，还是被他的外表迷惑，他说什么你都信，让你做什么你都照办，这是一个正常成年人的行为吗？ 我 任意张嘴提气，想要为自己辩解，但被郑培抢先道： 你们之间的关系，我听过一些风言风语，我对性向没有意见，但如果是真的，能帮助我更好理解你在面对他时的种种行径，甚至为他甘冒窝藏包庇协助通缉犯的违法风险。 郑培的眼神口吻说出来的话令人一整张脸发烫，就是要他当街出柜，恐怕也不会比这一刻更难堪。而郑培依旧不留情面地说： 关于19年前的案子和现在的这些案子，你所获得的80%信息都是来自于他，对吧？你就没想过他会骗你吗？ 我自己做了调查。 可你的调查有多少是基于他给你的信息做了先入为主的预判？直到现在，潜意识里你还是在维护他，其实你也是维护你自己，因为你信任他，为他付出的这段时间里有太多的沉默成本，你比谁都害怕他是在骗你，利用你，让你所做的一切都变成错的。 我不是第一次怀疑他，很多事我也有自己的判断。你介入这个案子才多久，你又了解多少？ 郑培的咄咄逼人令人一深感羞辱，在郑培嘴里，他好像成了一个没脑子没底线，不惜违法乱纪也要帮情人为非作歹的蠢货。他从前也因为信任危机跟龚应贤发生过非常大的争执，可最终还是重归于好，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信任是经历过几次生死才建立起来的，牢固而厚重。这其中盘根错节的爱恋、欣赏、信任、同情，连他也难以分辨的情，何况郑培一个外人。可他愤怒的同时，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那就是郑培的质疑并非没有理由。龚应贤做了他穷于辩解的事，害死了秋妍，也害惨了他。他知道等待自己的不仅仅是被开除出消防系统，还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他心中有另外一个声音在苦苦争辩，那就是龚应贤几次三番舍命救自己，那些生死存亡瞬间的选择是最本能的选择，绝不可能是假的。他不相信龚应贤完全不在乎他，也许只是龚应贤对他的在乎远比不上那纠缠其19年的执念。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在电话里告诉过你，张文的身份龚应贤早就知道，但他却选择隐瞒所有人。这件事你问他了吗？ 任意沉默着，郑培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他摇着头。 你已经从被他欺骗退化到自欺欺人了，为什么？别告诉我因为什么伟大的爱情。如果他放任黄燕的那一枪不是打在防弹衣上，而是打在你头上，你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逃避的究竟是他，还是你自己心里的怀疑？ 你到底想证明什么？证明我被他骗了？是，我承认了。然后呢？你想怎么样？你想让我上法庭告他骗我吗？你就这么查案的吗？ 我想要证明你对他所有的维护都是不值得的， 你应该清醒，毫无保留地协助我，才有可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也给邱队长一个公道。 仁义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郑培俯下身，双臂撑着床沿，与仁义平视。 你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吗？一旦立案了，你不但要被开除公职，而且还要被关进拘留所，你能承受这些吗？从一个受人尊敬、前途无量的特勤消防队中队长，沦落到和杀人犯、强奸犯、诈骗犯、嫖娼的、吸毒的、偷抢的小混混等等垃圾住在同一个钢筋水泥罐头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任意双眼冒火，拳头握紧。 你不要以为你们支队能保你多久，这是法治社会，我随时可以申请逮捕你。 任意微微凑近了郑培，无惧无畏地盯着他的眼睛。 你有多少证据？ 足够多，就看你的配合度了。 你说你是来督办他们渎职的案子的，这显然有没有我都可以办，但你却这么迫切地想从我嘴里面挖东西出来，为此要挑拨离间，要恐吓威胁。哼，你越这样，我越觉得你不可信。 你是执迷不悟啊。 你想知道的我都已经尽力配合了，我不知道你还想怎么样，不如你直接说出来，到底想要我怎么配合。 不是我想要你怎么样，而是你自己应该怎么样。难道你真的想进监狱？你是被胁迫的还是主动协助的，直接决定了你下半辈子要在哪里过，怎么过。 人一早猜到了郑培想让他指认供应线，郑培的立场让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在真相还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他不可能配合。 这么多疑点还没查清，紫燕和他的邪教分子还没抓到，供应线也还没抓到，你难道不应该去关心更重要的案情？ 我没耽误什么，但你在耽误你自己。 人一低下了头，沉默片刻，问道： 邱队长的葬礼有安排吗？ 还没接到通知。任队长，我给你点时间好好想一想，反正你现在还不能出院，希望下一次我们见面不是在拘留所里。 郑培走后，任意躺倒在床上，一颗心就像被扔进了滚油里，分分秒秒都焦虑着、恐慌着、煎熬着。 供应线，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做了什么？为了报仇，也真的可以泯灭良知，不择手段吗？你弃秋言生死于不顾，置我于万劫不复，你还是你吗？ 这次事态过于严重，仁义彻底被控制了。他的病房外有警察看守，等到医生获准他出院，他就会被带回红武分局正式羁押。不过他跟这里的医生多年私交，短期内他应该是出不了院的。这一次陈小飞没有过来看他，大约是对他彻底失望了吧，而他心里也梗着对陈小飞的怀疑。不见最好。甚至自郑培那日走后，其他人来看望他也需要向警方申请，申请的结果自然是不予通过。他在病房里听着屈阳波怒骂了两句不得不离去后，难受的一夜都没睡好。为了帮供应线，仁义连累了整个支队，他已经想不起来自己作为消防中队长上一次正常的带队出警是什么时候了。他好想念他的中队，想念他的兄弟们，可他还有什么脸面见他们？他愧对他兄弟，愧对他父亲，更愧对秋言。如果不是他，秋言就不会涉险，也就不会死，而所有的这些痛苦、愧疚、悔恨、恐惧，都是他深爱的人加注在他身上的。 早在龚应贤利用他父亲时，他就该警醒，就该重新审视这个人。但他软化在了歉意之下，又抵挡不住那致命的吸引。他将其归结为龚应贤犯了一次错。对呀，谁能不犯错呢？于是他忽略了龚应贤缺乏共情力的以近乎冷酷的理智去获取利益最大化的性格。可是即便他最生气的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他今天发生的事，他也断然不会相信，不会相信龚应贤会放任他们去喂歹徒的子弹。他以为龚应贤因为童年阴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人格缺陷，但始终有正义与善良托底。是他错了吗？这个错误的代价太大太大，他一生都无法卸下这样的愧疚和悔恨。这两天的几度昏睡几度清醒，让人一感觉自己就跟废了一样。即便外面没人看着，他也几乎没怎么离开过病床。黄昏时分，护士照常进来给他吊水。他能感觉到外界的响动，但完全不想做出任何反应，直到那个护士一把捂住了他的嘴。仁义一惊，立刻叫侦查，但那护士却把手机放到了他眼前。他看着上面的画面，浑身僵硬。